哪能为去到方子的辛苦 妈是一个本本人他只是十里人问我不愿意我出来帮人家情愿自家去受苦 天上穷骨头，啥心也要面子过。农夫为国道路千斤女，为啥不好用银珠？我晓得，也有为了八块钱。心情女去吃苦离乡北京有八百里回来一次有两年多侬啊千定不能看那娘个样哼那娘真是一个没出息个老太婆 爹爹侬听爹来屋里去讲好不好此地是本人家的周公馆啊 周公馆不能阻止我的囡在家上啊我告诉侬听 爹爹啊侬先听我讲这个一次妈回来蛮高兴的只要是来看看姑姑都是我侬要是啥事没光顾啊哼我弄侬两年来所做的事体再去告诉把姑姑听 我说啥事体啊哎呦我是特吃吃老酒多多农地不想想死特了这个山上事体还有啥事体啊那也快近五十岁的人了，我怕那姑姑弄我哪呢？ 姑姑啊，真不高兴来管侬这个一些文章事体了。 伊能管我？ 姑姑基本嘛，每月的零用的，不能往肚里想捞得起。要是不啦，姑姑晓得知。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敢弄我怎么样？我倒有点不服气。这一道矿老去做工，哎，我是实在不容易，想不到三日天八饭一吃饱，狐狸尾巴女英雄。新风造浪不公要造反少不了我的么老爷跟前磕头起赔礼厂子穷我还要得一起靠屁股好意思给我发脾气既要啥来是我干活忙舍不得我的那姆妈要分来你我就要 爹爹侬 问您这个王八的你只要东西 爹爹侬为啥要的那样糟蹋姑姑啊 伊不是侬姑姑呀我这样侬一个囡怂啊爹爹多少欢喜侬啊 好了爹爹侬等了此地休息一些吧我要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 哎我还要等侬商量一桩事体啦 还要商量点啥啦 侬晓得吧哎上年不是老爷做生意啊 哎 多少样送给我十块洋钿啊 那不是很好吗 哎，十块洋钿有啥用场啊？一万早就没了。 那么侬夜里回去问姑姑要好了。 哎呀，看侬啊！我问侬三楼铜钿几时没还过啊？侬现在手头有个铜钿，哎，是红啊，是不是调个七八块洋钿给我用用啊？ 我没铜钿。 嗯，人家不晓得，我还能够不晓得吗？侬到此地快两年了。在讲工地的上的零零散散。 爹爹，一块两块不是全部侬拿去了吗？ 那么还有姨。 姨， 不是经常拾铜钿给侬用吗？ 姨，姨啥人啊？ 多少呀？ 爹爹，侬不要穷疯了，还三话四。 哎呦，不要搞自家眼了。我相信个穷当差的囡恩，受人家一眼礼物也没啥关系。 好吧，侬要几点上，快点讲。 那么先拿三十块吧。 三十块，我没。 好啊，侬难道哪能到我真的糊涂了？ 我不晓得侬的文章多少样事体呢。 爹爹，侬是我爹爹是应该的能讲的吗？ 不错，我是侬爹爹，爹爹有权利管教囡恩。我问侬，前日你为啥不要再跟回来？ 前日哦，老爷从矿上回来，太太叫我替老爷寻一件衬衫的。 那么开汽车送侬回来的啥人啊？ 哦，哥哥，哥哥，侬哪能会得来的？ 妹妹，董事长呢？ 老爷就是老爷，啥个董事长不董事长？到此地就是叫老爷，连搿个一眼大公的规矩都不懂，到底是矿浪向做畜生？ 去告诉医生，是矿浪向工人代表来了。 啥？工人代表？侬伊拉兴风作浪闹罢工。好吧，侬先回去，矿浪向的事体侬就拿爹爹辣此地等侬想办法。 侬不懂我人的事体，用不着侬费心。 爹爹，侬是去看看客人走了没？受林哥哥去见见老爷吧。 哼，我怕伊不会见侬吧？ 不会见吗？是伊让我你到此地来，能不见吗？前天就来此地公司里见过面，谈过闲话。 好吧，那么我去等侬问问看啊。哎，要是伊见了侬，少讲粗话，听见了吗？ 哎，真是个奴才气。 哥哥侬，哥哥，讲话要小心啦，老爷受了里向。 妹妹，侬不要等了此地了。好的妈，快要回来了，早点回头生意，到屋里去吧。 屋里去？这个是为啥，哥哥？ 妹妹呀、啊，行走的不是好东西，我是万分恨多三兄妹，你不要看这房子多威风，这都是工人辛劳挂得来，平日里拿我们工人不当人，动不动就用手枪来对待，一句闲话不对头，马上请你坐牢街。这两年来，新州的瘦瘦哦哦，我看得多，妹妹哦，不要再待在他家内， 哥哥。两年没看见侬了，侬都从前不一样了。 妹妹，两年多了，我看侬也有点变了。 哎呀，好不容易等了客人走，刚刚我要想开口讲，伊来了一位客人，我看还是到下房去等一等吧。 好吧，让我自家进去。 哎，做啥？ 哥哥， 我要进。 哥哥，走到下房去等一等吧。 好，也好，省得伊拉讲我们工人不懂规矩。 我看到小猫等等蛮好嘛。哎，我领侬一道去啊，此地房子都东窗西窗走个错了。哎，师兄啊，侬此地等等，我要等侬讲闲话。哎，我等侬去。哎，师兄，师兄， 哎呀，你少爷来了， 师兄， 那哪能办？哦， 师兄，我，师兄你呢？师兄。侬出来，我告诉侬一桩事体啊！爷，回来了，师傅，师傅， 是错了。 爹，是我。 有啥个事体啊？ 我来领师傅啊。 没啥事的。 哦，真奇怪，到啥地方去了？师傅，师傅。 哦。 哎，啥人叫侬啊？ 是你少爷。 做啥？ 我没晓得伊啊。 那么侬为啥不理伊啊？ 侬不是叫我等了此地，有闲话要跟我讲吗？ 哎呀，看我啊，忘记了。哎，刚刚我跑到下房，碰上两个王八蛋讨债去，问我讨铜钿。哎，看样子今朝少廿块洋钿不好过门啊。 喏，本来这个铜钿替妈买衣裳的。 哎呀，那么侬没用了。 好了，不要客气了。 啊，只有十二块啊！ 我铜钿赚了此地了哦。 哎， 搿个铜钿哪能可以打发讨债去？ 爹爹啊，葛末侬夜里回去叫姆妈替侬想办法，迭个一点铜钿侬就留着自家用吧。 好好好，那么我自家用了。哎，真孝顺母亲啊！我早就看出侬有搿份孝心了。 好了。你好让我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 哎呀，看侬啊，像啥人管牢侬一样啊！去吧啊！哎，师兄啊，侬替太太讲一声，路过一直去见太太的毛病啊。 我晓得了。 哎，师兄啊。 啊。 我还想告诉侬一桩事体啊。 爹爹，侬留着等一些讲吧。 哎呀，是侬自家的事体呀。 我自家的事体，我自家有点啥事体啊？好吧。今朝索性讲讲清爽吧。 哦哟哟哟，看侬啊，又急起来，真变成功的小姐，发起脾气来倒呱呱叫啊！ 爹爹，啥个事体啦？ 侬不要自家样子，我劝侬以后要小心点。 铜钿也没了，还小心点啥？ 我告诉侬听啊，太太搿两日神色不对啊，看见侬老是不开心。 为啥，爹爹？ 为啥？为啥？当然有道理了，侬晓得吧？ 啥事体啊？ 老爷的岁数比太太懂得多， 嗯， 所以两个人不要好， 嗯， 多少爷不是太太养的， 嗯， 多少爷的年龄的太太相处来有害。 哎呦，这个一点我老早就晓得了哦。 哎呦，侬还有不晓得的事体了？ 还有啥？ 侬晓得搿间房子里为啥不等人啊？ 不是讲有鬼吗？ 对，一点不错，有鬼。侬晓得有啥个鬼呀、啊？ 爹爹，侬看见过伐？ 亲眼看见啊！ 真啊！ 哎。事体就有好几页，那是农委会到公馆里，有一日，老爷在炕上未回家，你少爷带小脚步陪陪伊，深更半夜人困醒。你说呀， 做啥？ 突然叫我伸路去，说到是客厅里向有鬼叫，硬要叫我看看去。哎，我想鬼叫从来不曾听见过，引起是我生好奇。我披子衣裳朝外走，偷偷躲到走廊边，只听见屋里向好像有女鬼哭，哭得来气都透不转。我是一不做二不休，硬啊头皮从窗缝缝里钻进去。 爹爹，看见吧？ 哟，就那个只台子上， 哎呦， 发黄发亮的洋烛点，我是隐隐约约看得出。两个鬼影坐一起，好像是一个男一个女，背朝外儿面朝里。那个女鬼是靠那女鬼身上靠，男鬼是低着头儿直抬起。 真啊！ 啊！我是咳嗽一声，装装呆。两个鬼听见咳嗽就分离，那是人。两个鬼里多少牙，是我看得来更仔细。 爹爹哪能样子的？爹爹，啥人啦？ 哎，我看来清清爽爽。 哎， 那个女鬼啊， 哎， 就是此地的太太。 太太？ 男的，就是杜少爷。 杜少爷？ 哼，鬼鬼鬼！原来太太要得杜少爷。从中央到鬼把戏， 不，我不相信，侬一定是看错了。 哎呦，哪能会得看错呢？哎，师兄啊，侬应当想开点，再不要糊涂了啊！侬不要自家骗自家。我告诉侬听，周家的人侪是这能个。 不，不会的。 哼，侬忘记了。杜少爷的岁数，这小太太六七岁啊！ 我不相信。 好吧，相信不相信由侬，或者我告诉侬，太太搿两日神色不对，就是因为侬的杜少爷。 爹爹，侬还是晓得姆妈来了，我太高兴了，侬又好三下四了。 哼， 看侬啊，得侬讲正经事体，让侬倒发起脾气来了啊！哎呦，真！ 爹爹，侬真是…… 慢，我闲话还没讲完了。 还要讲啥了？ 等一等，那妈到此地来寻侬啊！ 妈到此地来寻我做啥？ 太太吩咐我叫那妈一下火车就到公馆里来啊！ 太太叫我妈来做啥？ 不是我跟侬讲过了吗？说不定要领侬回去啊！ 领我回去，爹爹，这个是为啥？ 哎，世红啊，侬究竟不是一个小小人啊！做那个事体，自个要心里明白。太太要告诉妈。 爹爹，无论如此，你周家的事体不能被妈晓得的，爹爹。两年前，妈出门临走时。叫你要好好抚养我，不许我到外头帮人来。谁知你偏叫我到周家地，不让妈晓得要心来塞。 叫世荣不要怕，有我爹爹在此，侬放大胆。太太不回来回头侬，哎，伊晓得第一个事体在那是我肚皮内。我曾经在那伊面上施过风，哼，伊聪明人不会做出笨个事体来。伊要欺负是我个好女儿，不客气，要把她的丈夫翻一翻。看看究竟啥人便宜？ 爹爹，侬不能够瞎装哦！ 我跟侬讲，周家除脱老头子以外，一个都不辣我眼光里。世红啊， 哎， 方才我跟侬讲个闲话，这是我的猜想，因为太太跟我讲，听说那姆妈会到市委写字，叫伊来谈谈。哎，也许不是为这个事体吧？ 爹爹，侬听，饭厅里好像有咳嗽声音。 要不是太太。这个事情哪能下头来了？ 太太来了。 不要慌，啥个事体都不要提，听见吧？我走了。 爹爹，等妈来起来，侬先告诉我一声啊。 对，等看见了妈，哎，啥个事体都做不晓得，晓得吧？ 哦。 不要忘记。 哦。 世荣啊。 哎。 看见太太，侬对伊讲，如果一直来牵记太太的毛病啊。 哦。太太，侬下楼来了，我真想拿爷替侬送到楼上来。 嗯，老爷来书房里吗？ 老爷来书房里会客。 前日回来的。 哦，前日夜里回来的。回来的辰光，太太已经困着了。老爷讲的，不要去惊动太太，叫我书房里向摆一只铺，老爷就困了书房里了。 哪能日里也不看见伊啊？ 老爷一早就出去的，听说这两日每天到省政府里去开会的。太太要认老爷吗？ 不，两个星期没下楼来，这间房子变了样了。 哎，老爷讲的呀，原来样子不好看，把太太身体几样家具又搬出去了，这个样子是老爷自家摆的。 嗯。这只旧相识又搬来了。 嗯， 哪能下头也这能闷热？ 哎，今朝一般天真热啊，一清早就乌云遮满了天，说不定下午会得落一场大雨的。 这几天为我不计多少呀。 晓得， 只晓得少爷房里的佣人们想帮他财。我没晓得，他说呀未来是啥辰光，我没晓得呀。太太，我是每天晚上啊回去去看的，为我呀每天来回走花马，是你太太吩咐我回去。老爷子七十年不饿，怕不欢喜我不是吧？太太也冷着吃药吧。啥人说我要吃药？老爷讲的，太太的两年有了发官月了，一清早翻了一张老房子，叫我去收拾一天，最好子已经半年了，也冷了，太太吃吧。 哎呦，苦得很，倒他一把， 倒他一。 这个几年来，这点苦东西也吃够了。 太太，忍一忍吧，也虽然苦，可以治病的。 啥人让侬劝我啊？这个药是没用上啊。 师傅，师傅， 师傅，哎，我听，好歹你少爷来叫侬。 师傅， 哎，我来拉吃的呀。 师傅，我寻到你找人了。妈，你哪个下头来了？ 你哪能啦？一头个汗啊！ 妈，我刚刚带一个同学来了打网球啊。妈，我正有许多闲话要想同侬讲。我等一等再告诉侬吧。妈，侬让我看看，病好了没嘛？我看侬一点毛病也没嘛，为啥伊拉总是讲侬有病？侬一个人躲辣辣房间里向。爹回来了三四天，侬还没见到伊。 妈心里不舒服。师傅啊， 哎， 侬替二少爷去开一瓶汽水来啊。 是太太。 聪儿， 妈， 来，看侬啊，满面通红的，今年十七岁了吧？ 妈，侬再要忘记我岁数，我真要生侬的气了。 妈是不好。有时候连自家会忘记了啥个地方。十八年了，辣迭个屋里，侬看妈老了吧？ 不老。咦，妈，侬辣辣想啥？ 我没想啥。 二少爷，气死来了。 谢谢侬，师傅。 哎， 侬再替太太挪一只杯子来好吗？ 春儿，那为啥得侬客气呀？ 妈。我就是要想告诉侬， 二少爷，那 我等等再告诉侬吧。这个房子哪能这么热啊？ 大概窗没开吧？ 好，我来开。 你少爷不能开，老爷吩咐不能开窗。 开开，伊一出去就是两年不回来，屋里头的死气是不会晓得的。 哦，我来开。 师傅，侬不要动，让我来。 师傅， 哎， 侬到厨房里去看看，今朝天老爷准备了啥个素菜？ 是太太。 春儿，侬不是讲要同妈讲闲话吗？那侬就讲吧。 妈，我一想，啥都不肯瞒着你，你这个母亲不平常，你大胆儿又想想，有事只能同心我主张。妈，我要告诉侬一桩事。 啥？ 哦不，我要与妈共商量。 啥事体呀？吞吞吐吐的。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妈，我现在爱上了一个人。 哦。 爷妈，你好像说我不应当。 那的人家过啥爱上啥人尽管讲。 妈，你是世界上想走走，她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心里对人有善良，她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穷，同那娇生惯养的小心是不一样。 这姑娘可曾读过书？ 她就是不认朝堂，只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尚，所以的女子难怪他。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是的，妈，我晓得人家会笑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啊，妈。 奇怪， 你以为我是吃醋发不应当？ 不，那倒不。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我自己有权做主张。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闲话讲？ 哎呀，更不放在我心上， 这一点打向我儿子，敢作敢为有胆量。不过他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你爱上他，他认为有夫配上了高门前。 哦，妈，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家有主张，昨天我为向他求了婚。 求婚？呵呵，向你求婚。 妈，他说他宁愿爱人在心上。 啥人？一个啥人？ 我并没有想他们的心，大概总是吝啬与大方， 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我不爹，这我们去咋姑娘？ 思梦是个好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若思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凉。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将我调费分一半，允许我帮助思梦去上学堂。 囡那子天真好自在，只怕你父亲一句话，打破你妹妹梦一场。 妈，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囡了，我一定要打爹爹讲。 好，侬这两年看见侬哥哥伐？ 我昨日看见哥哥，哦，伊叫我打侬讲一声。伊讲明朝要到矿浪向去了，因为伊忙，伊讲不到楼浪向来回头侬了。妈，侬不怪伊吧？ 为啥要怪伊呀？ 哎，妈，侬听，哥哥来了。哥哥， 平。 啊，侬爷辣处理。 嗯，刚下楼来。 宋弟弟，爹没出去吧？ 妈，哥哥，侬是不是要见伊呀？ 嗯，我在临走之前。再同爹谈一次话。 哦，哥哥，侬不要去，爹有客人来了。刚刚我见到伊，伊讲等歇要到此地来的，我们就在此地等伊吧。 好，那我先回房去写一封信再说。 爷了，哥哥，妈好几天没看见侬了，难道是侬不愿意大家坐下来一道谈谈吗？ 聪儿，侬不让侬哥哥歇歇吗？伊是欢喜一个人坐着的。 好，那也不见得。因为爹爹回来了，我恐怕侬很忙，所以 哥哥，侬不晓得我妈身浪向有毛病吗？ 侬哥哥哪能会拿我的病放辣心上呢？ 好一点嘛。 谢谢侬，刚下楼来。 哦，对了，文章要离家到矿上去。 说 不定在那一天，也许要过两三年， 你到矿上去做啥？ 妈，难道是侬忘记了？哥哥本来就是到矿库的呀。 难道你要走的理由？就是这一点， 我好像待在家里太长久，心里烦闷， 因此想把家庭里，我怕你是胆子小，难道你希望记？这房子里曾经有鬼出现。 好吧，我不忘记，我好像等了这个地方，总觉得有点心烦。 是的，要是我为了你，心中也。家里此地你得看见周围的人心里觉得他啥意 妈 自己恩自己都恨不够，是我再 侬将个人靠上衣。宋弟弟，我回房去了。 姑姑，侬不要走。啊，侬听，爹来了。 聪儿， 爹啊， 看看侬母亲的气色好不好啊？ 爹啊，我妈本来就没啥毛病呀。 这个两年来，时常去看侬母亲的病吗？ 婆姨，看侬好像瘦一点了，胖老婆公的事体哪能了？ 哦，昨天已经解决了，昨天早上复工没啥问题啊。 咦，爹啊。搿哪能陆大海回来门房间里等着要见侬啊？ 陆大海，此人有背景，厂房预备要将他开除。 开除？哇爹，我方能同他谈公话，觉得此人很有理，他不过是工人代表，一份子向他开除。 聪儿。输赢给留人心，一人一百个青年人到此随便来发言，讲两句红贵的金腰舞，表示同情深爱你，与工人待我算时髦。 爹，这个不是时髦，工人生活确实很可怜，他们为了自己谋生存，我家有个是同的，何必要与工人去争利？ 过了基本社会的经济时，今日与我来谈经济，你可知道现在社会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德国留过学，对于这方面要比你一知半解，懂得多一些。 爹，我听见讲，最近工人受了伤，父亲竟不肯发一地。这样做法我认为， 我认为侬为我搞得太易多。喂，这两年他活得很像你。好吧，还有十分钟谁有客人要来见我，那有啥闲话要同我讲吗？ 爹，我想明早就到矿上去。 公司里的事体交代完了。 事体已经办事矣，要求爹爹能不能够拨一点具体工作。 真的要到矿上去，怕你吃苦是受不起。 这两年来工作得太舒服，让我到内地去锻炼。 好吧，别管你做工作应该要做到底，我不愿意你一笔身家即使此明天就同生子，做啥工作我再打电话来通知你。 爹，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体想跟侬商量。 啥？ 我想侬学费分一部分出来送拨。 哦，老爷用着。 师傅。 对啊。 侬等一等。 是。 师傅，叫侬几个爷人。 几好了。 几好？为啥不送来啊？ 送来了，我没吃。 没吃？为啥？师傅爷人 倒塌了，我家师傅倒塌了。 倒塌了？也还有吗？ 罐头里还有一点了。 去倒来。 是，我不想吃这个苦东西。 去倒来。 爹，妈不要去呀，侬为啥就那样子强迫伊呢？ 侬同侬的母亲的病，自家不晓得了啥个地方。吃了药对我的身体会得好吗？ 我不愿意吃这个苦东西。 师傅。 哎。 把药端到太太的面前去。 是老爷。太太，用药吧。好，先放那吃的。哦。 我看现在是要吃脱伊。 不，挪开，挪开。 吃脱伊。 哦。我吃不。 当着孩子的面前，是不要省心。聪儿，把药端到我母亲的手里。 爹，我 去。 妈，侬吃吧，为了我，侬再吃一点吧。 不能留在我夜里吃吗？ 万一。当了母亲的人，应该要替小辈着想。即使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该要替小辈做一个服从的榜样。 我千万我。 平儿， 爹， 去侬的母亲把牙敲起。 爹，叫我。 举我来娶侬的母亲。 哦，爹， 叫侬举我来。 哦， 我去，我去，我现在就去。 刚才侬讲的是啥个事体呀？ 啥？ 不是说要侬弄一部分的学费分出来，这个是啥个意思？ 没啥事体。 难道说就没其他新鲜的问题吗？ 没啥，是没啥。 聪儿，到哪里去？ 到楼上看妈去。 就得能走了吗？ 爹，我走了。 去吧。回来。到楼上告诉侬个母亲，是柯大夫要来替伊看病。 爷，妈不是已经吃了侬个药了吗？ 我母亲病很不轻，神经失常。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一定会看好侬母亲的病。到楼上告诉伊，听见了没？ 听见了，爹，我走了。 去吧。师傅。 老爷。 我记得告诉过侬，这间房子里要没事体，地下人不要随便的进来。 是老爷。 窗啥人又开了？ 爹，大概是从里里开的吧。 关一张。平儿。 爹， 过来。是外面小心谁回来？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 大爹，你好啥？ 你可知道做错事？对不起，你父亲。 起你的母亲。 爹爹， 说起来你是我长子，我不女到达人民去待了，这两年我身在外，在家中不正经。 爹，我来外面从地做过错事体， 要管做管为管对人。这外面有人待了侬，风言风语不好听。 爹， 这侬是让道。 爹， 跳无常，多事吃罪，真也不知门。我问你此事可是真，你应该是既要想想亲，你的年龄将近三十岁，要懂得是爱就上进。病了，你可知道为啥要叫平？ 爹，我晓得， 自家讲一遍。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平，她临死之际替我取的名， 为了你的生生母，把现在的捍卫。我的要改正，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你是我亲手来教育，不女就把人取代人。那就不必了。 你明天到矿上，为啥不带我一道去？ 因为并不想打算打农村。 侬明明晓得我早爱中央里次的，说不定明天太太就要回掉我。 太太回掉侬？ 嗯。 为啥？ 大概我做错啥事体？哦，也可能是我瞎猜想。也作兴踏踏实无意病，侬带我出去好不好？我晓得侬时常地饮食起居何人料理，你一人在外少照顾，我情愿帮侬烧饭打菜，缝缝细细来侍人你。 四王讲的都是孩子， 可是我四王绝不理。倘若有人多为我，四王立刻离此地，你不用担惊受怕在心里。 四王侬不应该如此小看我，难道是我今日这样的自私自利？这几年以来有人 啥 啊拐进逼迫我，我自己恨极我自己，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放开了胆子爱上你，是是我爱上一个女佣人，让伊捏上中男女，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非，只要我大少爷心欢喜。 哦，对，侬不要难过，就是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我也不怪侬了。 师傅，师傅，侬一个人矮矮的，辣辣想啥？ 你少爷有把酒的，他们我嫁不一女，不女。 我问你哪能搞？因为我的年龄接近三十岁，侬是芳龄十八青春期。 再讲我的将来不一定比他有希望，这就难挂你。 人家心里真难过，你还偏偏将人欺。你少爷是一个小孩子，我不能老是这样对付伊。侬又不许我讲明白，别，侬总要替我出主意。 我并不认，阻止你不答应我讲。 可是你看见我与他在一起，你老是对我发脾气。 我神情浪当时不夸我，不人心爱真正记得心爱的人儿与不人在一起，哪怕是我的亲弟弟，要我割爱我不愿 意。侬不要错，侬告诉我，侬究竟对我哪能？等我讲讲明白。 啊，我对我哪能？ 嗯， 叫我哪能讲呢？ 你讲呀。 好，侬讲吧，侬要我哪能？ 看侬，侬明明晓得我现在啥个都是侬的了。侬还要得能欺负你？侬要听我想一想，我心里的苦楚说不尽。爹爹这位问我要。要是被他晓得我俩的事，我就杀了娘的心。有朝一日他们都不理我，叫我怎样能做呢？你咋对我非真心？我的苦楚要向红丝生。 师傅，侬不要疑心我好不好？ 侬答应带我走了吗？ 不，师傅，我真是讲小囡闲话，侬看不出，我不能带侬走啊。 别，侬要晓得，有了侬才有我，没侬就没我。 好好好好，我现在一个人先走，等我到了矿上以后，我再想办法，有机会大家再讲明白，我再来接侬去。 是真的吗，平？ 是真的。 哦， 师傅， 哎， 今朝夜里向等一歇，我到侬屋里来。 哇，今朝夜里侬不能来，我姆妈要回来了。 那么我们两个人就不能来外面会一会面吗？ 也不能啊，今朝夜里姆妈一定要等我谈谈家常的。 可是明朝一早我要走了。 哦，那今朝夜里就到我屋里来吧。我想爹爹姆妈是困了外房的，哥哥不大住了屋里。今朝夜里我房间里不会得有人的。 好，那我来的辰光。仍旧吹口哨，侬听得清爽。 嗯，别，侬来的辰光看一看窗口，有一盏油灯， 要是没油灯，侬不能进来，屋里一定有很多的人啊。 我晓得，谁跟侬讲定？ 好， 正十一点钟。 十一点。 哎，师兄啊，我真要行动了。 嗯。 大少爷刚吃过饭吗？ 嗯。 爹爹啊，侬寻我有事体吗？ 那妈来了。 妈来了。 嗯。 妈在啥地方？ 那门房里跟那姑姑讲闲话啊。 哦，我去看妈去，我去看妈去。 大少爷，门上要动身了吧？我真想要送孙侬了。 好，不必了。 因为侬平时总已经来照顾我呢，要是侬一走，我得失踪两个人，不晓得哪能要牵线侬啊。 好，又没动的用了。 大少爷，请侬不要讲笑话，我老实人欢喜要讲老实闲话啊。哎，不相信侬问师兄啊，我不管人前背后，总是讲大少爷好啊。 不也没啥事体 啊？没啥没啥，我等了哈呆呆。大少爷，侬晓得吧？师兄的妈来了，楼浪向太太要见伊呀。 哦， 太太下楼了。太太，毛病都好了啊？罗贵一直牵记太太的毛病啊。 没啥，侬好出去了。 嗯，是。 好，我要回房去收拾东西去了。 等一等。请侬稍微坐一坐。 啥事体？ 我有几句话要同侬讲。并刚才的情形侬请看见。我身受痛苦非一天，往后去还要遭夜愁折磨，一天两日还能受，整年累月日加多。无穷的时光，无尽的苦。 请他终日这样的老脾气，一寸三不马虎， 不能让人家讲一句，我就要听一句。 提起了往事悔多， 可是我一点不悔哎。 对不起我父亲，又对不起聪弟弟。 哼，最对不起的人，我倒反而轻轻的我已忘记了。 是啥人啊？ 是侬。曾经拥有过的梦，就是我。 你疯了。 对我责任负，不能见了新世界，就一个人奔去撇开了我。 讲这一些言语真可怕，难道侬家庭地位、父亲体面都不顾？ 体面？侬也讲体面，那周家门庭好体面，我十八年来看得多，早早前前在心头，然然后后我都清楚，我自身做事自身当，自己会把责任负，不像那周家的老爷们。做了坏事还要聪明多，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有道德，暗地里是男盗女娼都会做。那周家都是伪君子，包括你父亲与祖父，不免说心都很薄。你父亲要算第一个，他从前拥有人家穷姑娘。为一了死活谁不顾，你就是他的私生子。 侬瞎讲！ 我有早有证有来路，十五年前有一天，你父亲最最糊涂告诉我，这个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你父亲为一了他不要他。他一气自尽就投了，请看看，这是你的好父亲，这就是那周家的体面好门哦。 侬记着，哎，好，好，好，好。 你父亲非但骗了你的娘，后来。他又走了我，我受骗走到大周家来，生下了聪儿生一个。周家好是我的女，十八年岁月受折磨。来自青春一少女，如今折磨得像死人，阴错不多。三年前，你从父三大此地， 是你让我走上了这条路，是我这后母再不像后母，幸福也不像幸福，是你是你独生下来营救了我， 请你不要说营救两个字好吗？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在地盖房里亲口告诉我，你是痛恨你父亲，指望你父亲早亡故，你是故不怕万下你冷水，只要同我一起过。 这个是我一时的情感冲动。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我虽年轻总是你后母。 是我一时的糊涂，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 不晓得，侬讲吧。 我希望侬不要走。 不要走，叫我那个子弟永远陪着侬。那这个一个家庭里，是我想到过去的时候，才可能活活的闷杀。 既晓得这家庭能够。 我是聪弟弟的母亲吗？ 不是，不是，是人把我的性命、命运都交给了侬，我啥个都不顾了。不是，不是伊的母亲，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 如果侬以为侬不是我爹爹的妻子，可是我还承认我是我爹爹的女子。 要和他一样。 这几天你故意不来看望我，我总以为另有事情忙，原来都是些胆小怕事的无用辈，责怪我瞎了眼睛。 听众朋友，沪剧《雷雨》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会。